曾田之真等731部队核心人员私下通过参与美军审讯的日本翻译龟井贯一郎向美军情报官员报价，我们愿意合作，如果你能向我们提供书面豁免保证的话，也许我们能弄到所有的情报。为了迫使美国同意赦免细菌战研究者的战争罪责，日本人还打出了苏联牌。当时冷战已经开始，他们非常清楚美国对苏联的敌意，因此曾田之真语带威胁地向美军审讯者表示，如果我们与某个共产主义分子联系的话，他有可能告诉苏联人。这样的要挟确实切中美国的心理。1947年3月21日，麦克阿瑟给美国政府的一份报告中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苏联检察官要求审问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哈尔滨市近郊从事细菌战研究的石井中将、局地大校、太田大校。他们强烈要求分享美国获得的有关细菌战的情报。苏联的要求表现出对731部队大量生产鼠疫菌、霍乱菌以及鼠疫跳蚤的兴趣。美国对苏联的要求自然是拒绝，他们对石井四郎等人的审讯其实也不是出于审判的目的。一份由东京发往华盛顿的审讯报告就明确指出，石井等人目前为止提供的资料证明，对确认、补充、完善美国细菌战研究的某些领域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并且对未来研究的新领域也具有启发。石井等人和美国当局周旋了一年多，终于换来了保命符。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刚才您听到的是短篇纪实作品《恶魔的证据：侵华日军731部队历史罪证挖掘记》，本文选自北京日报，演播殷超，录音孟孟，制作人张雅娇。二战期间，731部队罪行累累，恶名昭著，但在之后的东京审判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甚至在很长时间里被人为地掩盖起来。这个曾使用细菌战、毒气战、用活人进行活体实验的恶魔部队，总是散发着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恐怖气息。几十年来，包括有良知的日本人在内的世界各国学者专家不断挖掘揭露731部队的种种罪证，却始终换不来日本政府对731部队罪行的认罪和忏悔。纪实传奇正在播出《恶魔的证据：侵华日军731部队历史罪证挖掘记》，敬请收听。 官民知是恶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虎。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和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红楼梦》。 满纸荒唐言， 瞧啊，比那画好上了十倍。 一把 辛酸泪， 我为的是我的心， 我也是为我的心。 都云作者痴，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 水姐其中问， 扔在水里不好，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描绘出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敬请收听。 邢夫人为给丈夫提媒，来到鸳鸯屋里说明来意，老爷叫你给他做姨太太，我这就带你回老太太去。这邢夫人的嘴像连珠炮似的，都不容人插嘴呀，而且一说完就拉着鸳鸯的手就走，鸳鸯夺过手来连窝都没动。邢夫人还以为鸳鸯是害臊，便说，哎呀，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谁都得走这一步，到那儿啊你不用说话，跟着我就行了。鸳鸯还是低着头，一声不吭，也不动弹。嗯，难道你不愿意呀？那你可就傻了，放着现成的主子不做，倒愿意做丫头，再过个三年二年的，不过是配个小子，还是奴才，也就一辈子了。你也知道我不是那种容不下人的主，跟了我过去，过上一年半载的，生下一男半女的，就跟我并肩了，侍奴换婢的，那有多好啊，要错过这机会，后悔可就晚了。鸳鸯还是不言语，邢夫人有点着急，哎，往日你是个想快人，今儿个怎么扭捏起来？任凭邢夫人怎么说，鸳鸯就是不说话。邢夫人没办法，只好自己找个台阶。哦，想必你有老子娘，自己不肯做主也好，我找人问问去。说完转身就出来了。他是找鸳鸯父母啊？不是，是找凤姐商量。这会儿凤姐干什么呢？回到了家，换上家常衣服，见屋里没别人，他把平儿叫到身旁。平儿啊，方才咱们婆婆找我说，公爹要纳鸳鸯为妾，又给咱们找个小妈，你说这事儿能成吗？平儿不像凤姐嘴那么尖刻，早把纳妾的事视为很平常，只是想鸳鸯能不能同意。平儿想了想，摇了摇头，要我看这事儿未必能办妥。是啊，我看也不成，所以大太太一会儿碰了钉子，准得上咱们这儿来，当着你一面，她脸上臊得慌，挂不住。你呀，先别处溜溜啊，躲一躲，姑妈她走了，你再回来。哎，顺便出去告诉婆子，传个话，一会儿刘太太吃炸鹌鹑，叫厨房准备去。嗯，平儿出去，然后往园子里溜达去了。回头再说鸳鸯。他一看邢夫人走了，心想这事儿不算完，我得找凤姐儿商量去，待会儿就得有人来问我，我不如先躲起来。他起身找到琥珀，跟他说，太太要问我就说我病了，早饭都没吃，这会子到园子里溜达溜达。琥珀答应着，鸳鸯进了大观园，没转几个地方，正碰上平儿从那边过来。平儿见四下无人，便笑着说，新姨娘来了。鸳鸯的脸腾就红了，生气地说，平儿，你又跟你主子串通一气来算计我，等着我找你主子闹去，没完。哎哎，别别别。平儿后悔食了言，拉着鸳鸯来一棵枫树下，俩人坐块石头上，把凤姐儿才刚跟他讲的始末根由一五一十都告诉鸳鸯。鸳鸯，你乐意这么亲事吗？鸳鸯冷笑了一声，哼，你我还有袭人等我们十来个姐妹，咱们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无话不说，我什么话也不瞒你们，别说叫我做小老婆，就是太太这会儿死了，她三媒六聘的娶我做大老婆，我也不去。平儿刚要答话， 忽然听到山子石背后有人哈哈大笑，哼，好个厚脸皮的丫头，说话也不怕牙碜啊！俩人听了吓一跳，急忙站身往山后边看，谁？是我。仔细看，走过来的是袭人。哦，两个人放心了。袭人说，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我听听。平儿又把刚才的事儿说了一遍，又说，论理这话咱们不该说，这大老爷也太好色了。略微平头整脸的，他都不放手。袭人说，鸳鸯，你不去，大老爷能善罢甘休吗？就算他现在不能把你怎么样，可你能跟老太太一辈子不成？到那点落入他手，可就更坏了。鸳鸯沉着脸说，反正我是横竖不去，老太太在一天，我在这里。老太太什么时候归西了？还有守孝三年呢。横竖不能，刚死了娘，就那小老婆吧，过了三年还不定怎么着呢。要是逼急了，我就剪了头发当姑子去，再不然就是个死。哼，方才大太太说要找我爹娘去，叫他找吧，他们都在南京呢。袭人说，你父母虽说在南京远了点，可是你哥哥嫂子都在府里听差呀。再说你跟我们还不一样，我们都是只身一口一个人担在这儿，你是府里的家生女啊。家生女怎么的？牛不吃水强按头啊。我不愿意，难道他就杀了我爹我娘不成？就这么功夫，就看对面来个人唰唰唰由远而近。大家看清了，谁呀？是鸳鸯的嫂子从那边过来了。那位说了，鸳鸯的嫂子怎么上这儿来呢？原来邢夫人从鸳鸯屋里一出来就奔凤姐这儿，见着凤姐就问鸳鸯父母的情况。凤姐说，她的父母都在南京给我们老宅看房子，听说一个新晋得了痰迷心窍，一个还是个聋子，他哥哥金文祥在府里是老太太那边的买办，嫂子在老太太那边江姐房里还是个头。邢夫人立即命人找来他嫂子，叫他去劝说鸳鸯。他嫂子一听，哟，这可是好事啊，就兴冲冲的来找鸳鸯。袭人对鸳鸯说，你看把你嫂子使出来了，嘿，叫他当说客。鸳鸯哼了一声，哼，这个人太可恶，他没事还找事呢，天生就是九国犯骆驼的，到处兜揽生意，钻营取利的主，有这个机会还不好好溜须溜须。说着话，鸳鸯嫂子已到跟前，一脸满嘴的黄板牙说，哎呦姑娘啊，让我这通找，喂，快过来，我跟你有话说。平儿和袭人急忙让座。鸳鸯嫂子说，哎，你们坐，我跟我们姑娘到一边说句话。平儿和袭人假装不知道，有什么话这么要紧还飞到那边说去啊。鸳鸯也说，有什么话你就在这儿说吧。鸳鸯嫂子还神秘兮兮的笑，你跟我来，到那边有好话告诉你，是天大喜事儿。鸳鸯把脸一沉，可是大太太跟你说的那事儿啊，姑娘你知道啊，那还不是好话，天大的喜事儿吗？鸳鸯噌就站起来，冲他嫂子狠狠地啐了一口，呸，快滚，什么好话？是宋徽宗的鹰赵子昂的马，好话多了，什么天大喜事啊？是不是看人家女儿当了小老婆，一家子就仗势横行霸道，你眼热也想把我往火坑推？我得了脸儿，你们在外边好自封舅爷横行霸道，我若败了，你们把王八脖子一缩，溜之大吉，生死由我，是不是？哟哟，鸳鸯嫂子一听这话自觉得没脸儿，哎，你这什么话呀？你愿意不愿意的好说，别牵三挂四的，俗话说当着矮人别说短话， 你骂我，我不敢还言，可人家两位姑娘可没惹着你啊，干嘛这么小老婆长小老婆短呢？叫人脸上怎么过得去呀？没想到平儿袭人不但不生气，还一起训他。哎，你别这么说啊，少往我们这儿扯，他也没说我们呢，倒是你故意牵三挂四的，我们也没有爹娘倚仗着我们在外边横行霸道，我们犯不着多心。这下子鸳鸯嫂子更没脸，只可溜之乎也。鸳鸯气得还骂呢，平儿袭人又劝了一会儿才完。平儿又问袭人，才刚你在石头后头干什么来着？啊，我去四姑娘那找我们二爷去，正好走到这儿，哎，你们四只眼睛愣没看见我。话音刚落，就听身后有人笑，那你们六只眼睛怎么也没看着我呢？三个人吓了一跳，定睛一瞧，只见贾宝玉从山石后边转了出来。袭人说，哎呀，我正找你呢，你倒先回来了。鸳鸯知道才刚他们说的话宝玉全听去了，有点不好意思，趴在石头上装睡。宝玉推腿的，哎，这石头上凉，还是回屋睡吧，走走，都到我们那去。他让袭人领着平儿鸳鸯一块儿来到怡红院。宝玉叫袭人在外间陪着他们姐儿俩聊天，自己一个人歪在床上，想起才刚鸳鸯这档子事儿，越想越别扭，老大不痛快，心想我这个大爷呀，真够他大爷的。翻过头再说邢夫人，得着鸳鸯嫂子的回信也是无计可施，在凤姐这吃了晚饭就回去了。到了晚间，把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贾赦。贾赦想了一会儿，命人把金温祥叫来，就是鸳鸯的哥哥。一会儿金温祥来了，施礼已毕，站在一旁。贾赦把自己想法一说，告诉他要说服鸳鸯还有重赏，金温祥领命退下。第二天金温祥来找贾母请假，说接鸳鸯回家休息一天。贾母也听琥珀说了鸳鸯不大舒服，就答应了。鸳鸯不乐意跟他哥哥走，又怕贾母多心，只好勉强跟他回了家。到了家，金温祥便把贾赦教的话说给鸳鸯，什么进门当家做姨娘如何如何体面，还许了好多愿，有多少多少好处，鸳鸯一句也没听进去，咬紧牙关就是不愿意。金文祥没辙了，也只好去回复贾赦。鸳鸯呢，昨儿就气得一夜没睡，这会儿还真有点困了，所以他哥哥一出门就倒在床上睡着了。那金文祥见了贾赦才说几句，贾赦勃然大怒，用手指点着他，你赶紧给我回去，叫你女人跟他说，就说我说的，自古嫦娥爱少年，说是他嫌我老了，哦，他看上少爷们多半是贾宝玉，你叫他趁早死了这个心，我要他不来，我看谁敢收，就是老太太疼他，日后往外聘做正头夫妻去，他也不想象嫁到谁家能掏出我的手心，除非死了，要不就终身不嫁男人，想明白了趁早回心转意，有他的好处，滚。金文祥吓得连声说，是是，你回来。哎，金文祥，你别糊弄我，明儿个我就打发太太去问鸳鸯，你说了他还不依，那没你的不是，要是太太劝他回心转意了，小心你的脑袋。金温祥连连点头答应，退了出来，回到家也顾不得叫他女人，直接唤起了鸳鸯，又把贾赦的话一字不落的学说一遍，把个鸳鸯气得七窍生烟，一时说不出话来，半天才打定主意跟他哥哥说，好吧，就算我同意，也得你们带我回老太太一声，走吧。哎，行行， 金文祥还以为鸳鸯真就回心转意了，不由得心花怒放，赶紧告诉他媳妇儿，两口子眉开眼笑，到里间屋换上衣服就带着他来见贾母。可巧王夫人、薛姨妈、李纨、凤姐、宝钗等姐妹和外头的几个有头有脸的管事媳妇都在贾母跟前凑趣儿呢。老太太这会儿正高兴呢，鸳鸯一看是机会，便拉着他嫂子就跪在贾母近前，一边哭一边说，就把邢夫人怎么来说的，在园子里他嫂子怎么讲的，今儿哥哥把他弄回家去又怎么学说大老爷的话，都对贾母说了。老太太因为我不答应，大老爷又说我恋着宝玉，还说我嫁到哪儿也逃不出他手心，他要报仇，我这辈子甭说是宝玉，就是宝金宝银宝皇帝我也不嫁，我情愿服侍老太太一辈子不嫁。老太太你要逼我不给我做主，我就剪了头发当姑子去，要不干脆就抹脖子。说到这儿唰的一声，鸳鸯从袖子里拿出一把剪刀，左手打开头发，右手咔噔就剪，丫鬟忙上去夺，可是已经绞了半绺，亏得鸳鸯头发多头发密没有剪透，丫鬟过来替他把头发挽上。老太太听了又看见鸳鸯剪了头发，是气得浑身乱颤呢。哎呀反了，这是反了，我通共就剩下这么一个可靠人，还要来算计我弄走他，好摆弄我不是。书中暗表，按当时满族风俗最忌女人剪发，以为这是不吉祥的事情，所以贾母真的气坏了，满屋子人吓得全站了起来，可没一个敢吱声的，绷了好大一阵子。还是凤姐满脸堆笑的来到贾母跟前，用手给贾母摸擦摸擦前胸，糊了糊了后背，老祖宗哎别生气呀，要说怪呀还得说是怪你，不是谁让你把个丫头调理的跟水葱似的，谁见谁爱呢，我呀多亏是孙媳妇，要是孙子我也早把他要走了，还能等到今天呢。贾母给逗的气儿消了一半，凤辣子那你就把他带去给梁儿放在屋里，看你那没脸没皮的公公还要不要。哎呦老祖宗，梁儿可不配呀，梁儿他只配我和平儿这一对儿跟他瞎混。一时说的老太太笑了起来。就这阵儿丫鬟来回，大太太来了，原来金文祥去后贾赦不放心，又打发邢夫人过来打听消息，听说他们一家子都上老太太这儿来了，便悄悄地跟了过来，谁知到了院子才发现形势不妙，想退回去已经来不及了，只好硬着头皮进来请了安，站在一旁。王夫人、薛姨妈等人一看他来了，怕一会儿老太太发脾气，大家都在这儿，邢夫人下不来台，悄悄地退了出去。贾母也不愿意当着众人面说，一看都走了，问邢夫人，我听说你替你老爷说媒来了，我看你倒是真懂得三从四德呀，可你也从得太过分了吧，你们也是儿孙满堂的人了，该劝的劝他两句就不行，就由着他性儿闹啊。邢夫人满脸通红，我劝过几次他都不依，力逼着我来的，他要逼着你去杀人你也杀去啊，你好好想想，你兄弟媳妇本来老实，又是个多病之身，上上下下都是他操心，你儿媳妇虽然帮着，可他也是忙着整天丢下耙子就是扫帚，他们娘俩里头外头大的小的保不齐我这事儿，他们有个想到想不到的，亏得有这个鸳鸯，这孩子心细，我缺什么他都能想着，该添什么他就抓空告诉他们给我添了来，他跟我时间长了我的脾气他都知道， 他在太太奶奶跟前又都有人缘又有信用，无论领什么东西，严泽呀没不信他的，有他我省了老大心了。如今你们要把他弄走，我怎么办呢？换一个珍珠一样的人我也不要，留下他伺候我几年就同你们尽了孝一样。我正要打发人，贺贾赦说要什么人呢，叫他只管去买，从我这儿拿银子万八千的都不怕，就这个丫头不能动。你来的正巧，你回去传我的话就更妥当了。贾母说完这段话心里算痛快了，邢夫人转身走了，贾母叫过鸳鸯又安慰一番，然后又传话叫众人都回来。今天还没斗牌呢，不提大家怎么哄贾母玩牌，单说邢夫人回到家传了贾母的话，贾赦也没咒念了，只好装病不敢来见贾母，每天打发邢夫人和贾琏替他过去问安。不过他的花心呢还没改，最后还是花了800两银子在外头买了一个17岁的女孩叫嫣红收在房内，这是后话不提。单说转眼就到了9月14，这一大早啊，赖大的媳妇儿就来请贾母过去赴宴看戏。贾母挺高兴，带着王夫人、薛姨妈还有宝玉以及众姐妹来到赖大的花园。这赖家花园虽然赶不上大观园，却也十分整齐宽阔，全石林木，楼阁亭轩，也有几处啊出奇的漂亮。外厅呢坐的是薛蟠、贾珍、贾琏、贾蓉几个近族子弟，赖大还请了几个作陪的，其中有一个年轻武生叫柳香莲，素性爽快，不拘细礼，父母早丧，读书不成，酷爱耍枪舞剑，行侠仗义，又喜欢吹笛弹筝，还喜欢听戏，有时候自己扮上客串几出。搭上的年轻，长得又俊俏，按现在话说是帅哥，可当时不知道身份的人呐，都以为他是戏子，甚至于说他是男妓。有钱的阔少爷们总想耍笑他，薛蟠也早有耳闻，只是没人引荐，今儿个可巧就遇上。贾珍等人也早耳闻他的名，今儿个趁酒盖脸就让柳香莲串了两出。哎呀，他这上台一演，大家鼓掌高兴，说好。下了场，有几个人就挪了座，坐在香莲身旁东聊西扯起来。柳香莲心里不痛快，就想一走了之，无奈主人赖尚荣不让他走，说你等会儿宝二爷要见你。柳香莲耐着性子坐着，哪知薛蟠说着说着轻浮起来，嘴也没把门的话也下道了，用手摸着香莲的脸蛋儿，哥你比我老婆长得好，跟我走吧。柳香莲再也压不住怒火，要教训薛蟠。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红楼梦》，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你要是初次到北京来 啊， 请你找我来。 找你？ 我给你介绍介绍北京的历史沿革。 哦， 风土人情 啊， 典故传说，今昔变迁 啊。 我给你介绍一下北京人的性格。 嗯嗯， 北京人的习惯，北京人的风俗，北京人的语言 啊， 北京人的特征。 北京人有什么特征啊？ 北京人都跟我似的胖乎乎，那么可爱。 既然北京你这么熟，你能说一说这个北京之最吗？ 北京之最我知道太多了。 都有什么？ 最好吃的北京烤鸭子。 烤鸭子。 最好喝的北京五星啤酒。 哦， 最好玩北京颐和园。 嗯， 最可乐北京听相声。 哦，吃喝玩乐呀， 你看北京之最吗？ 告诉你啊， 啊， 在座的有些同志不太了解北京 啊。 通过你这个北京之最 啊 给大家介绍， 咱俩一块介绍。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我不想说再见，相见时 三，你的故事天地。 1930